欢迎到我叉叉呢度。咁今次咧就系 Love Life Sunshine Final Life 嘅参战记，咁就我就分咗杰特啦，同埋 啊小直啊， 系啦，咁我哋两支公去咗嘅。 呢度系我叉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今次咧就系、是、要今次绝对俾个 credit 嘅小直嘅，因为佢豪运抽到飞， 好难抽啊！你豪华团落选，跟住唔系初抽嗰时候系落选。去到第二次抽，即系抽啲 边位嗰阵时先抽中。 嗱，首先就系买 CD 抽，咁咧我因为我叫做意思一下啫，咁我冇买十只八只啦，咁一只抽唔到，咁一只赢买咗，一只都抽唔到。OK， 咁咧佢即系有豪华团，今次豪华团有啲唔同嘅，就以一般嚟讲，呢啲所谓 WiFi 佢系分开做咩？一日、二日、两日一齐嚟。 但今次得只有假日， 系一日，即系话啲飞非常之唔够，同埋一睇佢嗰啲住咗酒店嗰啲去到吓。你东华烟都去到，都出埋啊！你都几唔够酒店喎、 啊，好紧张啊！嗰啲位 系啊，去到东华烟都嚟嘅话，即系表示你已经走投无路嗰只嚟噶嘛。啊、好啦、啊，都抽都唔得，然后去到就咩一般抽选，即系嗰啲咩山卡拉位啊，啲湿抽位咁样。咁咧，我同小杰两个就一人一抽一日，我抽星期六，佢抽星期日。结果小杰掂咗，我落选，然后二次抽选，即系连嗰啲咩睇唔到个舞台嘅最隔接嘅位，即系拣一个位置就对住，应该位置是什么呢？就是步手位后面差不多步手位的位置了。 我舞台侧啱啱正横方咯。 正横方讲住咯。 是啊，即是啱啱睇唔到个舞台位咯。 嗰啲位抽啊，都抽唔到。咁就真係完全係彻底你非洲到极致㗎啦。呢几年呢半年我係。 我刪唔到啦。咁係因为打返路个名义系真係多人。咩多人参？ 其实算大场噶啦，因为西武其实都有成去到 西武多， 算大嘅 四万 噶啦。因为其实日本 我真系夹硬攞埋呢啲日本人唔应该 企位都有啊，去到山顶嘅企位啊。因为嗱，日本我自己查过嘅，日本而家最大嘅内场一定系东蛋，全加埋草地位咧就大约5万5千人、 啊。 其次就系西武啦，4万。 不过西武有个好大嘅问题。 仲第三咧就系、是、第三名就系奇玉 SSA 37000。之后嗰啲就系、是、跟之后你话横滨嗰横滨阿丽娜嗰啲就得17000嘅啫，细场噶已经系。 细场嚟嘅系。 不过就系啦，西武啦，当初一宣布话西武嘅时候，所有人都 惨叫， 即时面青。 系啊，大家即系去过去个西武拉夫，大家都知道咩事嘅，其实都应该 惨叫。冬冷夏热。 最惨系你又辛苦，走更痛苦。 来回麻烦啦。奇节个球场唔系球场本身有问题，系座位之后座位对上屋顶个设计咧，佢通风， 留咗窿喺度。 佢有窿嘅，佢唔系实点啊？ 完全密封， 唔系完全密封嘅、巨蛋球场嚟， 即系冇冷气。 变咗一来冇冷气，你如果嗰、那个呢啲日子我哋嗱咁日六、七月啦，七八月真系热咧。嗰度去到晏昼系你晏昼入场嗰时，基本上你入去蒸炉嚟噶， 蒸热炉 最搞嘢就系之后嗰一个礼拜之后，西武投手又顶唔顺，热 真 晕咗， 真系晕咗噶。 我心谂你打波你都顶唔顺，何况我睇嗰啲人。 唔系做跳嗰、那个跳嗰九个都辛苦啦，冇 系咁饮水你。 我惊佢真系中间晕低啊！同你讲， 即系咁多年嚟啦，即系。近你单纯睇近呢20年声优或者呢啲动画 live 咧，摆亲东武都系特登要拣啲入唔系嚟亲西武，一定要拣啲叫做咩时间入场咧？四五点临落山，你入得场嚟个天开始黑咧，就冇咁热嘅， 都好辛苦啊！个 嗱，因为佢 难顶嘅 嗱，点解去拣西武咧？而家我就知点解啦。最初我大家都拗晒头就点解唔拣东蛋？即系中打咧，一中完中打六月咧，就系、是、有比赛嘅，撞咗时间嘅， 撞咗 巨人都有比赛，撞咗时间。咁咧，Love Fly 佢个嗰班高层咧，就希望将三个叫做咩 Love Fly 三连胜喺细路全部搞晒。首先就系联通嘅毕业一年二生乜业链毕业演唱会， 啊、 然后星泉大陆嘅大湾演唱会， 啊、 最后就水泉嘅 Final， 三个三连胜，佢就喺2006、2005年嘅上半年全部 kill 晒，因为2005年下半年就15周年，佢有下一个生活动。 起码呢个难生活报 系啦， 生活困难， 同埋佢将所有嘅同埋因为十五周年啊，佢希望就咩14周年呢嘢全部 kill 全部交晒， 前做晒佢， 系啦， 周年后就另一堆嘢， 系啦。 唔系咁，你有新团上旧团，点都要 KO 咗先嘅。 系佢清，同埋佢清咗啲嘢啊嘛。唔系你话，如果你7月8月嘅话，一 一来七八月仲热， 而系 啊，你同埋七八月有其他 event 撞 咗啦。 你唔单止你话今次其他嗰啲 live event， 其实都有啲七八月 撞心，你撞阿里森麻嗰仔咁， 系啊， 系阿里森麻啦。跟住八月头佢所以七月尾同八月初李耶娜又有演唱会啦。 嗰啲咧系啊，即虽然未必同话直接关系，但系都有人会。 咁咧有人提出就系点解唔露天？我第一反应落雨点算？ 嗱，露天你摆到咁多人嘅场唔多嘅，除非你话真系好似阿里森林嗰啲嗰种叫做喂，你搵个营地，即系富士嗰头，或者真系 哇，都系嗰句，你咁多人牙语，其实即系个管理上， 你到 Sony 嗰啲做， 即系夏天 更加大问，应该更加大问题嘅，我 谂好危险，夏天冬天就可以搏下， 即系你可能点样讲啊？尤其是呢班你所谓 Lover 做啲咩出嚟，冇人知噶。 唔系冬天就或者仲可以搏搏，夏天咧如果打风或者落大雨嘅话咧，你就好头痕噶啦。即系讲就系啊，你可以系有人讲话，点解唔喺国立啊？话一来国立，我觉得佢唔够信心坐满国立八万人，就算我打个七折六万人好未啊？我觉得 Lovely 嗰个 啦， 应 该差唔多噶啦 ，Lovely 你有四万， 佢企翻方唔够，冇咁嘅信心， 冇 信心唔够， 冇啊！真系 即系一个水田佢唔够胆， 信心其一其二， 因为你始终水田你过咗，你过隔咗个 corner， 即系嗰个人气真系低咗，咁真系冇办法噶呢、這个 一来啦， 同埋你其他团开始上嚟咧， 后来嘅 打散咗 上啊嘛， 系啊，打散咗啲人嘅 打散咗 fans 嗰个叫做分布嘅， 系啊，即系同埋你唔想知 Lovely 嘅其他都有嘅， 咁三来。国立喂，你开六万都好啊，系阿杜呢啲先至叫嗌得到六万嘅啫。你叫放你翻即系正常动画声优团呢啲，喂嗌到 冇信心啊，就算 冇嘅， 冇佢冇咁嘅胆量啊。阿杜唔同啊，但系佢又咁冇咁嘅胆量啊。 咁但系结果出嚟真系爆 狗彩咯， 宁愿系我搵个四五万场打爆咗。你有人嚟到好过嗌个六七万坐唔晒。 不过咁讲啊，即系点样讲啊？第一日唔嚟系真系啱嘅。如果两日都喺晒嗰边，真系辛苦死 了。嗱，你好似早一个礼拜嚟噶嘛？你系去咗？ 我去咗大阪嗰边先，去咗曼谷嗰边先。 去咗做咗20几周年，打20几周年。 跟住就中间即系玩下唔同嘢，跟住玩下就去到最尾用个 life 去终结咁。 其实我第一日都系去睇去板桥睇去戏院睇啫嘛，第一日 系啊， 去串流啫嘛。哇，喺戏院睇真舒服好多 啊！系啊，真系你有人真系打 call 咁即系。打个对冲，即系一半，咁你既然有现场气氛，又可以又冇咁辛苦， 系啦 ，OK 嘅。 同埋就系嗰啲戏，日本嘅戏院啲炮谷真系好大咯。 系， 但系吹住，但系搞笑就系咩？我食晒，我以为食唔晒，谂翻三个半钟头，你食得晒咁大炮啊！ 冇嘢啦， 我食晒，结果成 系啊，即系点样讲啊？即系其实最初有谂过喺酒店睇算唔算？ 唔够干嘅啲嘢。 一来啦，二来，唔系我身边有个人陪，又要安埋佢。咁變咗就係啊，真係有少少，又即係我唔可以自己呢酒店咯。 咁其實喂，咁去你話去演戲院睇音響啊、畫面嗰啲，個感覺唔好多，係咪？戲院人打 call 一齊， 你 streaming 可以打 call， 你即係你坐低做 live streaming 又打 call。 唔係，好老實，真係好耐冇過戲院睇 live streaming， 真嘅，即係疫情之後都冇乜機會去過。 你疫情之後冇搞咯。 係啊，係啊， 幹好多嘅，同埋就係佢睇佢今次咧，佢唔係我慣常 Evas 啊嘛，係 Ulix 啊嘛。咁麻烦咧，我又要重新申请过。咁人咧，佢你问我去咪走，我梗去咯。去现睇演唱会几个人啊？起码成班人喺度打，跟住买个好大炮谷机去睇，同埋就系戏院。我系挨我位啱好就坐边位个位置。咁我攰，我仲可以挨嗰个墙壁，冇咁辛苦。 咁好彩佢，因为佢想抽出嚟嘅，咁唔系我拣嘅。 冇所谓啦，呢个 咁系好彩，真系喺边度。 咁睇完之后各自散场，我就跟住第二日就。因为其实嗰只朝头早我就已经去咗西武买咗 T 噶啦， 系通常第一日就买定先睇下有咩，真系仲有气力噶嘛，第二日再买。 今次咧我去今次佢而家卖 goods 嗰度咧系进步咗嘅。以前咧之前夹钱嗰次要等5个钟头机会中了，到嗰次而家冇啦。 唔系佢而家用八级数， 唔系 先跟住 快咗。佢嗰个流取人交执货啊，嗰个流程系爽手咗啊。 系啊， 今次 因为佢全部都系临时搭嘅，咁即系啲人都临时教嘅，所以你冇可能即系 fixing 到。好 其实最紧要咩？你要个好顺流程 嘅系统， 尽量简化 系统 set 得好就好。 咁我七点钟去到 啲僆仔，喂执货快嘅咪顺咯。 咁样执又好又唔好，好嘅就系即系你去到有得卖，即系嗰度系你去到嗰度你想突然间加嘢，咁就加嘢方便。 加嘢方便啲。 系啦，因为其实仲有个系统咧，就系先俾钱。 揀好咗俾錢，跟住佢嗰邊落曲落曲執。 但係咁樣就加入物。 有個問題就會話，即係啲嘢啲好嘅嘢會俾人好快俾人買曬。 所以就有佢有預防呢樣嘢啫嘛。咁嗰次係排咗七點，我七點半到去到，十點半已經買到啦，算快啦。 唔係我遲咗個鐘咯，因為我嗰日唔係東京。 我去到我排咗之後。佢最紧就咩？因为佢喺嗰个喺网球场嘅地方嚟停一场， 嗯、 就铺佢下面仲特登铺一啲绿色嘅人工草毡。 哦，唔系佢本身系咁嘅喎，嗰度应该系。 唔系佢几好啊！ 上次我上次去拉夫六年前都系咁嘅布置。 哇！大佬唔系屁股啊，屁股啊，大佬坐地下度又晒、啊。哇！大佬手机又 本身嗰个其实应该系嗰啲棒球嗰啲训练场嘅。 系啊， 即系嗰啲义军可能义军 执场嚟嘅。 系啊，执场嘅。 哇，大佬唔系晒，唔系屁股烧窿似啊，坐地下度几鬼热啊！ 咁你新澳冇嘢好，最好地方就系地方够大， 系咪？再啲人 又，地方 我睇到啲人唔喺度闹话，所以都附近民居，我哋都反而又屌你老母啊！边有民居啊？边有人啫？ 唔系 民居，唔系附近有民居问题，附近有冇人嘅问题？你附近搵啲人，你 再搵 大屎，一定要快啲搵 住。全部都系咪嘅？系咪？ 生活特登搵块边皮地， 有捻人住啊？屌你！ 嗰啲。人唔会嚟，一太唔方便，太唔方便。 即系有啲之后喺度挑挑毛病，喺度话识喂，四都当你居民，话都有揾居民啊，人都冇个啊。 如果你担心你华斌，华斌先啦，华斌咪仲近。 咪就系咯，华斌附近都冇居民啦，试下 我边嗰边都冇乜嘅。 我睇 Kenny 啊，附近啊，全部都商鞋噶啦。 华斌喺商业区， 同埋隔咗条河都系争段距离，好难坐到隔篱嘅。 系啊，咁冇噶，因为佢开一搞呢咁大 show 咧，附近一定系冇民居啊，就惊啦。最简单就系 最极端啲， 用香港例子啦，启德体育园啊，离最近嘅民居都起码都成二百公尺啦。 唔系啊，但系当日嗱，唔好话启德搞七揽嗰日俾人有议员惊话嘈到人噶， 黐线冇卵用住咩？ 但系你话真系近民居，最近民居咪东圈东咯， 系咯、 啊，东圈东隔条马路啫嘛。 系啊， 但水澳桥嗰度预咗嘈噶啦，反正平时踢棒球赛，你班友都嘈噶啦，同埋佢密封啊嘛。咪封个隔音好，相对好啲啊嘛。 个墙本身唔会嘈到你。 唔系，个设计上都系有遇到呢样嘢嘅。 但系问题系，即系等入场出边嗰公共地方嗰度会嘈到嘛？ 啊，系啦，讲翻西澳就系嗰日排十点钟排完啦，全个西澳附近咧就佢咧将佢咧因为而家佢Netflix推紧嗰啲卡牌 game 啊嘛，佢将卡牌 game 摆咗好远好远停车场上面，我第日走去睇下，哇，点解行咁远啊？佢即系搭个帐篷俾你喺度玩卡牌，同埋俾你喺度休息。 吓、啊， 宣传好紧要啊！卡牌 game 而家做好强嘅公仆宣传啦、 啊。系你一入场，一日有卡牌送添。 系啊， 因为调翻转，喂，你 Love Life 除咗演唱会之外，冇其他嘢噶啦，已经。 系啊，你 game 又接埋咗咯， 冇晒啦， 剩翻连空咯，有一只嘅。 game 咯，但连空都挨唔咗几耐噶啦， 都唔叫 game 啊！讲真， 连空今次十五周年啊，嗰啲官方宣传话，连空冇102期啫，三个女生啊，啲人应该真系咁做。 系啊，咁你减肥嗰三个新闻当睇唔到啊？ 引用Facebook 里面 Love Life Page 上面某人话斋就系、是、你追连通你推连团你预引咗噶啦，佢话到明真实时间一定会毕业噶，你预推佢你就预咗佢呢日噶， 但系即系点样讲官方好绝情咯，叫咁样 你自己有佢咯，讲明唔算， 即系你毕咗业都可仲可以喺度仲可以继续玩噶嘛， 讲明 即系个故事唔得啫，系咯， 佢预咗讲明唔算整蛊啊，系你自己问题噶啦。 即系翻转你睇你环观成个 Love Life 系列咁多套系真系同你讲毕业系得连空啫嘛， 系 会毕业， 毕业连空你其他就毕业就结束噶嘛，成套嘢即系Muse 啊 Aga 同埋啲人咁佢畢業就結束噶嘛，但係佢咩住唔結束啊嘛，嗰陣先頭痕啊嘛。不過依個就唔討論連團嘅問題。 其他嘢再咩啦，有時間講啦。 咁咧嗰日又你就問我去唔去睇板橋睇演唱會睇 show 咯，睇啦。 唔係因為我最初真係諗住匿埋酒店算啦，但係即係啱啱即隔離傍住個人，咁要諗地方即係揾著落咁樣。即系最初我系谂住我自己去嘅，咁即系隔篱嗰个又想去，咁咪跟住一齐去咯。跟住我话搞掂咗之后，跟住问你咯。 咁我就 系啊，咁啊结果 即系要帮买埋飞，咁我就 前后系啊，前后三十。 我仲够时间翻酒店冲，翻大重酒店冲咗个凉，换咗件干净嘅衫，着咗件新嘅T 水泉 T， 然后就去板桥睇。好过系好有 feel 嘅，你讲过啦，同埋最新闻就系嗰棵柏菊咯。我最想睇柏菊就系 同埋即系题外话嘅，即系呢个板桥以外。 即系点样好民居 feel， 但系 咁嗰度系嘅嘛民居， 系但系即系点样讲啊？又唔系静咯，即系 多人聚集咯，叫即系民居少啊！我住喺日本人咧，呢度咁嘅民居 shopping mall 咧，成日去。 佢有啲似元朗上水嗰啲 feel 咁样，即系多平屋，但系好鬼热闹。 板桥系热闹噶， 系 东京型嘅 说话。虽然你话叫做啲东京， 都佢哋东京 嘅 佢哋系啦。 边平位？ 跟住第二日朝头早，我仲走去跑步添。你仲问我点解跑步？嗱，都嚟咗佢唔跑，佢跑啦。佢喺皇宫跑五个，跑咗 系嘅。咁你冇乜几好，真系有机会喺日本 跑咗跑四圈啫嘛。 咁调翻转，我日本都打机啦。 系啊，咪喺嗱一地嚟到，咁我去瞓过去嗰啲Winning Station 租鞋租衫，跑四个圈廿公里，跑两个人钟，跑完之后翻酒店冲个凉。跟住去啦，跟住先快咗。我系咪唔应？我后嚟我开始后悔嗰朝有去跑步， 都话噶啦。 去到入到去两点钟，人好多，好在 坚我都我真系惊我顶唔顺，所以个朝头早真系算啦。其实 我冇谂过，唔系自己超好啦，冇风，唔系有风，算系好大风嘅，因为佢份冇嘢挡啊嘛。 嗯， 佢都提早咗放人入去噶啦，佢本来系三点钟，咁点解两点半放人啦？ 系 一放咗去，我都唔喺度睇啦，唉，份冇嘢睇嘅，跟住入咗去。一睇个位，一睇即系照住嗰、那个照住 app 嗰张电子飞，睇个位，哇，乜咁近啊？ 系咯，我都唔知啊，我都以为有啲 即系佢个位其实就咩？ 系 啊，喺三女个位度，啱好睇到个台嘅侧边， 斜斜地望到，都睇到嘅。 呢十六行系几近下嗰只嚟嘅， 近啦，见你哋影啲相出嚟。 近到就咩啊？佢坐架嗰个人力车走嗰时候，阿 Lisa 块面嗰个美人笔我睇到咁滞，哇，嗰心咁近啊，黐线去到。我用大望远镜好近到黐线，哇！而且呢个豪云真系可以去到得人惊地步， 某程度上 你想睇啦，有时个嗨上嚟都可以好黑嘅。 系 重要地方好运得噶，最紧重要。 重要你近台之余，喂你人力车望到嘛？ 同埋就系你一般抽选、啊， 同埋真系嘅，即系你讲睇嚟呢个问题咧，其实咧即系点样讲啊？我其实我连做三日都有睇 live 嘅，其实喺水团之前咧，我嗰晚有睇 live 噶。不过另一系乐队嗰边嚟嘅，我知啲嘢。 band gym 嗰啲， 唔系，直情系真系嗰啲。 真正 metal 啊 ，metal band 啊。 我你嗰啲。 系啊，所以点解走嗰场嘢就系因为佢个 tour 去咗场嘢嗰边，佢沿住场嘢咧北上场嘢新息，跟住北海道啊，唔系北海道我唔记得咗啦。总之系向北行，跟住之后先落翻嚟，即系关西中部啦，好似东京最后先到啊，但系要八月先到东京系啊。 哇，嗰入去啲咁近，哇！吓咗跳，跟住一嘢就走去成个场绕一转睇下，就算场都好热，跟住我望 系啊，最大镬系热啊，其实嘅问题 唔系最紧 要体力上都可以，即系可以点样讲？你最多咪唔弹， 唔喐咁多咯， 睇翻少少咪咩咯？ 唔系，但系仲有一样嘢就系咩？咩叫直嘢豪啊？系咩啊？当我望一女位嗰个位置俾弹射到嘅时候，哇！好啊，我有一唔会弹射到啊，大佬 冇直射咯，好 三女师傅好多 啫，系 晒到我根本就哇，屌真系运气好爆炸，真系咩豪啊就呢种啦。 系啊， 咁就兜一转。快到哇！有球场佢有榻榻米位，原来喺上面，因为绕一圈睇下啲位啊嘛。有啲系坐地板榻榻米。 系啊，嗰啲系即系本来喺度卖高价，而家演唱会应该唔用，正常唔用嘅位嚟噶，啲系。 系啊， 但系真系太多人，我先即系夹硬放出嚟俾你。 系啊， 收费应该收贵咗少少噶，应该。 而我望咗后面佢咁佢有小食啫嘛，我心谂有冇人会喺食下Takoyaki啊？跟住又系烤鸭面啊，有煎饼好味烧嘅， 有噶， 呢又唔系炒面，咁嘅天气， 咁好似难，有啲困难咯，但系冇嘅。 嗱，好衰，其实你见到呢啲摊位卖嘢食咧，就真系平时打波卖嗰啲嚟嘅， 系啊， 咁球场嚟噶嘛， 你始终系球场。 不过唔俾卖啤酒，嗰日唔 系 白， 系嗰日系真系规定咗唔俾啤酒。 因为嗱， 惊你 西武当个习惯嚟嘅，打波会卖啤酒。但系打波以外嘅活动佢唔，因为佢如你未必咁多 under， 未必咁多够年龄嘅人啊，吓变咗佢， 呢个年龄低咗就唔想。 佢如果观众年龄低咗，佢就唔卖啤酒噶啦。 咁佢咁样睇完成个转打个转之后，我望一望传说中嘅贵宾席，呢个咧我从来睇唔到嘅，因为阿直爷嚟到，我借佢望镜望一望，跟住见到个阿花公初来本体， 系咪真系花公嚟？ 个发夹 又真系花工嚟嘅，我哋好似 我系，因为嗱后嗱我后嚟我收集咗喺 X 入边嘅各方情报，第一日就 Mills 嚟咗， 系啊， 跟住红团嚟咗啲，第二日据说星团全员包括埋 板仓花都嚟卖，不过就冇影到相，但系有人话见到好类似板仓花嘅物体。咁咧，又见到见到前田，之后佢 size 好型嘅啫。跟住见到见到初代人嘅本体，因为佢发型太好型啦，同埋佢发型啊嘛，佢又高，佢发型又特别，加埋佢本体，即系即使认唔到佢初代人样，跟住一睇。一就係咯，係佢哋咯，跟住後嚟喺啲相就影到，又可唔可以坐喺下面咧？地板嗰度影上去咧，仲清楚啲添喺度。 係，我哋嗰度遠嘅。 因為我有個反光啊，有我諗李宇佢哋嗰啲咧，星團坐喺反光位置我睇唔到啊。 係。 但係前田啊初代人嗰批佢坐冇反光位置我咪睇到咯。 即係話雖然話即望到，但係有副望遠鏡輔助下會好啲。即係咁多次入嚟經驗都係噶啦，除非真係坐得好近好近。啱啱正面前方，如果唔系，即系准备个望远冇错。 系，我都谂住买望远镜睇下， 同埋睇场地咯，睇场地咯。你话喂嚟到啲真系呢啲巨蛋球场咧，你就你冇望远镜争好远嘅。 但系我 谂住细场都好啲嘅。如果 Kia Arena 都系湿滞嘅，你睇边层啦。 系 Kia Arena 就睇你坐边层啦。 我两支坐七楼，真系运气好嘅。 我嘅 Kia Arena， 我嘅上喺甲子睇亚巡嗰次，我嗰七楼系叫做咩？不好运中嘅好运喎、 啊。其实点样讲啊？七楼嗰度其实点样讲啊？后来听翻嚟啦，话唔知道，即系我另一个演唱会啦，即系话有班中国人喺度唱，跟住个 band 唱歌啊嘛。 净系讲啊，净系依样，净系嘢一讲嘅有啲 不过呢个唔关得太事嘅呢个就系啊。 有家我阵间会讲嘅家父嗱，咁去开啊。嗰时其实大家其实已经叫做咩？尽量唔好喐，保留体力。 系 由佢开。一开头又口底系咁样噶，阿小公有沙嚟用喺沙上面写阿狂嘅 字， 然后又开场，跟住又唱啦。但超过嗱，讲啲人话佢拣啲歌，即系鬼杀咁嘈咧。B 站啲人话佢歌拣啲歌唔好，我心谂，喂，冇可能拣得啱所有满足嘅歌噶。 第一啦，第二真系稳阵咯，只能咁讲。 稳阵咯，佢冇可能拣晒咁样就九年。 两日差唔多，差个 set 呢次差唔多。 佢摆新歌嚟， 真系惊得罪其中一日啲人。 所以盡量叫最穩陣嘅，每人有啲歌。 因為真係實即係太多人，真係有啲人真係只係嚟一日，好似我哋咁樣係啊。 係啊，所以佢揀個好穩陣啲，同埋 大佬咧。 仲有就係佢唔敢唱得太多啊，因為體力問題啊。 細 group 嗰啲冇咯，即係冇辦法。 佢即係頂唔順體力，因為你真係連你大佬你咁嘅温度， 一來同埋佢哋真係隔咗段時間冇操咧， 冇出操咁耐咧，有啲真係會生疏。 係啊，你阿秦都當係嘅，都可以當 係 嘅。 嗱，我 晒全到 我錄音一刻就係新老善子彈，咁咧一貫慣例夜月旦咧就喺沼津酒店會有個慶祝飯局嘅，咁亦都一如慣例，即係愛香同埋朱夏兩個去咗，咁佢哋喺嗰個午餐嗰會嗰度講就話咩啊？佢兩個開完演唱會之後即刻病咗， 哇！唔係佢冇即刻諗低算好彩㗎， 即刻 唔 係長瞓低算係咁。 佢完全都係啦，一場一個即刻飲水，場個即刻飲水啊！ 估到 啊， 其 實辛苦㗎， 梗係一大鑊。 邊個可能出事啊？佢 咁夜我哋企喺度睇都辛苦咯，何況佢 係啊，佢仲要跳，真係用咗全力喎，真係你見阿小波華真係成濕曬，成個面成塊面 濕曬啊，謝曬佢哋 有啲驚，小波華真係嗰個情況真係你 真係冧啊！真系残啊，大佬 系啊， 激啊，咁好啊， 有啲团员差唔多三十，好似过埋三十添，已经系， 同埋唔系要仲唔系仲要系温度卅几度啊，卅四度啊，喺个我睇过， 你唔系 卅四度 啊， 你个场本身热二来，喂，水团咁多年就都佢哋都唔叫都唔系叫年轻啦， 系啊， 真系， 即系我之前我哋冇睇大五嗰时五 live 嗰时，佢哋冇咁辛苦啊，应该喺嗰时嘅天都冇依咁犀利， 今日特别热，嗰日特别热， 系啊，即系比较到，因为啱啱正六年前嘅六月，完全可以比较到啊，两边系啊， 哇，热到发神经嗰只，嗱，搞笑就系咩？咪坐喺我前面有条友喺度拣喺个家父，喺系咁喺跳喐嚟喐去，喺间屋翻嚟，结果咧平均十五分钟就有个工人出去叫佢停手， 夹低佢。 我心谂， 啱啱我见到我好似得， 我睇住条友喺啊，坐佢就开喺就我度喺咯呢嗰啲咧， 系 普通工人咁样咧， 奇人异事嘅， 跟住系咁摇，跟住咧摇，跟住一搞个工人系咁走，可以叫佢唔好乱嚟。唉，真系我心， 跟住惊佢撞到人嘅啫， 系啊， 家父算咯，即系咁多年都见 惯，见惯不怪啦，呢期。有就嗰句咯，你其实冇咁要，你冇俾人捉到得噶啦。但系俾佢衰我嘅位，咁咪俾人捉到。 冇多咁多年，点解话喂 Love Live 粉丝同呢个 I'm a 粉丝，即系嗰个所谓 即系诶，去 live 嗰个品格唔一样咧，咪咯。我哋咁多年咧 ，I M A 呢边冇噶。你佢哋真系一开场，喂个大会叫你唔好做乜，佢哋真系乖，你唔会乱，费事俾你夹走啊嘛。 但系今次嘅花啦，其实除咗头先嗰件之外，我觉得有啲正常嘅，系真系实有嘅。你咁 有 嘅，你今日入场点都有一两件啩。 或者咁就系佢谂住咩？啲最后一日我 拉屎咯， 系拉屎落嘅搏尽噶啦，傻啊，仲系黑气啊。咁佢三个半钟头，佢其实都加咗大量三条短片，等佢休息噶啦。都 唔系你唔甩乜甩开佢，真系 有 break 嘅。 系啊， 你都好少讲嘢，尽可能就咩唱歌。唱歌休息 ，MC 好少， 真系好密集嘅人。 系啊， 即系你唔觉唔觉，好知歌好平常好正常，但系你睇翻其实真系都几密集嗰啲。 但系你调翻转，你冇 MC 嘅话，其实三个半钟唱到好多歌噶咯， 算多嘅其实 系啊，差唔多二十， 但系其实又多啊， 差唔多二十， 算系 OK 嘅。 睇啲时间，但系应该佢即系我计埋啲 melody， 即系佢动画里面啲串烧，佢几乎冇停滞噶嘛，串烧度。 嗯， 系啊，所以好辛苦嘅， 十分钟差唔多。 即系我辛苦，佢仲辛苦。跟住唱完之后，八点半，好似八点半 啊， 就五点钟唱，八点半三个半钟头，跟住又喺 B 站问点解唔 encore 啊，仲 encore。大佬，唔系佢哋顶唔顺之余，西武铁道嗌晒救命， 大家顶唔顺。唔系你，我得车俾你冇用啊！出面啲车都 停晒噶啦。西武其实准备咗大堆好多班车等佢等你。 都尾班，唔系出到尾班，我再出嚟冇 车啊！大佬， 唔系佢收得几快其实嗱，佢嗱我八点三，我八点四嗰时走咗啦。我就去排涌佢啦。 唔系最简单嗰句真系嘅，你安排啲车嗰个时间开，你一乱咗咧，啲班次又要执过 起 就冇。冇咁快可以執返隻，因為起碼一個鐘頭做一個單位咁樣，因為佢要跟返其他車個班次去合返個。 不過一樣嘢真係日本搞呢樣演唱會咧，散人群技巧真係叻，四萬人 做咗咁多年， 佢可以四萬人。其實我喺西武個空出面嗰個會場外面，其實唔係好耐嘅咋，好快好快我就可以入到架火車上面流冷氣噶啦。 根本佢都熟晒啲车嘅点 惯咗嘛，你本身 球场即系佢打波都要噶嘛。 喂，难听啲讲，你演唱会八点半九点前点都赚到场，你打波玩下手九点后未打完。 认真啦，除咗其实唔低洗帽噶，你京王都系啦。 你所以其实几个做开呢啲， 京王有个球场，有个演唱会场地，就个赛马场，差唔多附近差嗰三个地方一齐搞。 总之呢啲喂有球场有马场嘅，咁其实附近啲车站呢啲配套佢哋做惯噶啦。 系啊， 我八点七五半到散场，九点钟上咗车，九点八先开车，因为佢等坐诶尽量 尽量塞多啲啦。系啊，你冇嗰个车冇嗰车吉， 起码喺冷气，起码喺架车度，跟住起码喺架车上面有冷气，冇辛苦啦。 系， 跟住翻到去迟咗成十点嘅。 系咯，但系我仲期待少少今次即系上次我正常坐车直去时代啦，今次我期待啲，我坐山口线。 哦。 呢、这个嘅嗰啲叫咩啊？轻轨，轻轨 咯， 系咯，交通电车系啦。咁啊，去咗呢个东安湖嗰边，咁啊直落，跟住驳车落国分寺。 哦， 喺中央线嗰边就搭翻车翻嚟。 哦，兜个圈。 系啊，即系上次冇试过嘛，咁今次反正，我又唔赶嘅，咪搭嗰边咯。 哦，咁好。 同埋我可以早少少落车食嘢。 我翻咗去，我顶帽系白晒嘅，啲盐粒咧。我话几耐事，我顶帽入盐粒啊。跟住佢成个散晒，一只哇，真系顶佢个肺，真系黐下线到咧。 即系点样讲咧？你如果行国分寺嗰边咧，有个好处嘅，即系冇错，架车嗰啲交通车就细啲嘅，真系逼又系逼爆嘅， 逼啲嘅。 但系去到国分寺之后咧，就中央线好拥堵 啦。 系啦，即系如果你豪华啲嘅，可以坐埋头等都啱啱有头等啊嘛，依家 系啊， 系啊，今日你真系见唔穿，坐等得落。 你穿过多摩湖走系轻松啲嘅。 系啊，同埋即系我去到国分寺啲铺头都仲未闩，仲有少少嘢食可以食。 咁今次其实我即系一系好多麻烦，即系又热又攰又焗又辛苦。 系，即系 live 系咁噶啦，你话乜唔辛苦啊？ 但系真系叫做咩？真系叫见证咗历史咯。因为当年 Muse 嘅 Final Live 我冇话去到，咁今次水泉 Final Live 算系咁啦，系啊。 去到最后一日都， 因为其实真系水泉自从疫情前之后，我都冇即系拎起心肝去嘅。 佢其实我疫情最惨嘅咩？ 佢叫做咩衣锦荣归，喺盛江开演唱会嗰次打就开唔成，嗰个最可惜嗰次。 系啊， 因为讲真就系你自豪你系赵中之子，但你嘅冇喺盛江开个演唱会。 系啊， 我嗰次最可惜嘅，系嗰次最遗憾嗰次。不过咧，其他我即系我又唔好，我又唔会话好伤咁，因为好简单。你嗱八月佢又喺百慕开演唱会啦，跟住佢哋赵忠每年赵忠会同佢一齐 签约，形式上终结咗呢条嘢嘅叫做。 但系实际上佢嘅继续温噶嘛，只不过系 不过系冇故事冇成先嘛，其实 未必会以翻佢哋个名义搞开 演唱 会， 但系佢继续 同埋可能齐人做个歌咗， 唔系齐人一定齐，但系我唔系大耳仔唔齐咯。咁有啲例如话你等 Love Life Fest 咁， 有权齐人系 啦 ，Love Life Fest 噶嘛，啲人担心会齐人，放心。佢呢啲咁嘅大時大節嘅話咧，一定齊人。你不如擔心邊個會場先啦、啊？大家又驚嘅啦。 又係西湖球場咯，嚟下次。 你調翻轉嗱 ，Love Fest， 其實 Love Fest 你唔使擔心水團喎，你反而擔心 Muse。 Muse 唔使擔心 ，Muse 唔使擔心。呢啲場合咧，一定要係大家得我 一定㗎。Muse 唔 齊人㗎啦。 Muse 唔緊要，因為 Muse 咧基本上咧，阿藍條同埋阿九寶嘅講法就係咩啊？總之會是叫到其中七個嚟嘅話咧，我一定到。有咯，我嗱你唔齐咁嗱，唔齐咁我就唔使嗌我啦。但系你就好似揾咗个七个人咧，一定到佢两个讲明嘅，即系好似一次佢。 但系调翻转喎，嗱，即系真嘅。当然而家唔知啦。以往 Muse 仲几有活跃，有团有活动嗰阵时，最常唔见就系蓝条自己。 嗰时唔点同咧，嗰时阿伯叔嗰边唔同啊嘛 ，flip side 啊嘛，而家佢 唔系 flip side 啊，佢脚伤未好啊。 佢好多年前啲人话佢脚伤，你仲冇大佬？你当佢断咗脚咩？就算你断十字韧带啊，咁样好翻啊？ 唔系佢真系因为嗰阵时佢甩咗好多次噶啦 ，Muse 仲活跃嗰时。 但系佢呢几年佢系好翻噶啦，即系你唔系当然唔系叫当然啦，佢而家唔系。你话佢跳唔喐系因为佢体重问题，冇咁拗。佢而家佢篮球嘅状态，你话佢脚伤唔系问题嘅。 佢篮球 系啊，一完一完成完碌咁样，一人跳咗佢啫嘛。 唔系讲翻伤感嗰度，其实讲又唔好。 唔好伤感真系，因为 反而唔系啊，系其实因为嗰度戏过咗其实。 一来啦，你 真系即系点样讲？一个即系疫情将所有嘢斩断开，完全斩断开两边。 就系，同埋就系点伤感啫？跟住你睇麦当劳又见啦阿傅天广告咯。即系一开大佬，你讲紧啲人咩？连钻石山嘅海会广场都系玩个啃嘅。去红到连香港啲普通商场都系玩个啃。你边有伤感啫，大佬？ 唔系你已经调翻转，喂，Muse 好，水豚好，各自完咗主要活动都好，佢啲嘢仲喺度啊嘛，啲人仲喺度啊嘛，你。佢 call 得喐咪 call 咯，即系 call 得喐。 反正埋你好老实讲，我成日咁讲啊，老婆成日换嘅呢样嘢就。 二来啦， 根本你依家咁，你依家咁多嘢可以推，可以玩嘅，其实你少少水船 嘅新嘅呢啲翻。 我觉得唔担心啊，你反正你自己搞掂，即系点样讲啊？套啊， 有后宫 啊，有嗰句。你到底打茄蘭姐 ，Eleven Eye 哟！ 所以我咪唔推連，所以我咪唔跟連傳咯，唔跟紅傳咯。 係啊， 大佬， 你拉咗要問題好過啦。 如果跟咁多傳，你冇命噶，啲人睇到你太過 D D 嘅話，會死人噶。 班 fans 嘅我下開後宮，你點掂啊？ 唔係，我已經 D D 化咗嘅，所以好多嘢放棄咗。 你生命錢有限嘅咋？ 一來啦，二來係。唔系作为 fans D D 化就迟早嘅事嘅，只不过个 D D 你去到几行嘅啫。 咩同你一星期去飞一次听演唱会嗰啲都 死啊！ 好 啲价点写 嘅，好简单就系、是好似Liana 一期生，佢而家喺大阪开，今日喺大阪开演唱会咁样，其实我都去睇嘅，因为佢一定有飞嘅，因为佢 嗱跟住同日就卖高，大阪城， 大阪咯， 你都傻嘅，冇命嘅大佬，你跟住逐个睇， 跟住今日又系一进到自己生日啦，跟住 系啊，跟住 一班人喺度， 跟下个月又万博啦，跟住又有，跟住乜嘢咧 ？Fly 又有喺台场有一个啦 ，Comic Cat 我黐线啊，好似个个都跟你 搏命，个个礼拜都有 event， 放心啦。 跟九月仲有Ice Cream 嗰个event活动，边有命嘅？ 系啊， 你个团都跟， 跟唔使。 嗱，咁最后咧，其实佢因为七月公布咗十周Lovely Fest 啊，有张叫致敬唱片，就揾即系拉帮结派啊，即系大陆话斋，揾埋揾 Iron Man 啊 Ben Jim 我哋唱 Lovely 啲歌，跟住再揾埋揾埋光美，即系大家反应就系，喂，今年光美里面有个 Muse 成员。咁呢个后屘佢应该算 Muse 而唱得 free 歌， 我唔系呢个唔系第一次发生，你放心。 咁呢个咁好明呢个 咗唔系第一次啦， 呢个唔系第一次发生嘅。 好明 Muse， 跟住仲有 Adol， 我心谂哇 Adol， 哇 Adol， 咁讲咯，我心里中高念头嗰个女角。 买高嘅主唱得讲， 唔系搵搵埋，搵唔止添啊 ！Idol 仲咁仲有分众入分众入版权版权啊 ，AKB 都有啊， 系 即系佢 担心呢个 系啊，因为佢其实佢有唔少嘅，佢 Morning 娘嗰啲唔少嘅系真系 Love Fire 嚟噶，你搵佢哋佢绝对 唔系咁，你 Love Fire 真系知呢方面嘅始祖嚟噶嘛， 女团偶像嚟噶， 你女团系大部基本上 即系后面嗰堆嗰堆产物全部都即系点样讲啊，都系个原点都系 Love Fire。 你虽然你而家个女团就系 I'm Idol 同 Love Fire 衍生出嚟噶嘛。 好多我依家好唔系好 多 fans 噶， 好真实女团都系有嚟， 即系好多 P 同 Love Life 喺做女团噶嘛，而家 唔系版系啦 ，Morning 娘啦 ，AKB 佢好多都系噶，所以同埋今次系最紧就咩 ？Love Fans 点算先？而家就卖唱片啊！今次我会考虑下卖十张嘅，因为卖十张抽 都系嗰句，睇你有几力咯。 喂，系啊，我今次可能卖十张嘅会。好啦，咁今次啊，睇下我拜抽唔抽二次抽选抽唔抽。大把啦，抽咗嘅话就去完之后再讲翻嚟讲啦。好，咁今日到此为止，下集再见，拜。